然错过就不再。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我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， 要看雌雄不知境况中成空，道路人方断一绝梦方红，路荒一滩饱览足迹没人懂，多年望眼欲穿过红尘滚滚，我没看懂自嘲莫惊千金万元迎接愁，曲终人散发花鬓白红颜眸，烛残未绝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缠绵，经不住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。

是来傻傻的喜欢。 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，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何必单恋一直， 单恋一直， 单恋一直， 单恋一直， 单恋一直，单恋一直， 前前后后。

生命里。闪光的奇迹，你是美丽恩典。时间都会增长，